118集啊。说实话，巫仙禅走了之后，我跟师医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吧，至少也可以说是啥也没干。我们俩并排着翻东西，要不然翻着翻着就开始互相舔毛，再不然就是他在我前面走，尾巴故意甩来甩去。他说他没有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但我看那根尾巴真的很故意。于是我们又开始玩他的尾巴，玩了一会儿饿了，我们俩又爬上桌子翻出来一袋饼干，用爪子拍碎了吃了。怎么说呢，这也不能怪抱抱跟诗诗呢，要怪就只能怪这猫科动物该死的天性。直到后来我们玩着玩着睡着了，不是，我们找东西找着找着睡着了。再醒来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的，却见师医生已经拱起腰，做出了进攻的姿势。对面站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刘院长。他似乎对我们很不屑，不顾忌师医生是只狮子，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，忽然抬起脚向我们踢了过来。不是主人跟宠物那种闹着玩的用脚尖点一点，而是真心实意地踢了过来。师医生为我挡了一下，被踢到了墙上，狠狠地撞了一下，整只狮子软绵绵地瘫在地上，好像摔坏了。刘园长冷哼一声， 什么东西这么不抗造。 我沉默着浑身发抖，神类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些大了，要是在之前我可不在乎。抱抱虽然喜欢英英，但对待猎物的能耐还是一等一的，可我现在只是一只小抱抱，甚至连变大也不会，除了英英英一无是处。刘园长向着我走过来，他蹲下来用肮脏的手指戳着我的脑壳。 送你们来的人走的时候可说了，我想怎么着都行。我杀猫杀狗还没杀过你们这么贵的带毛的，看着还怪可爱的啊，我都有点不忍心了。 他把我从地上举起来，任由我在空中胡乱比划着四肢，不管不顾地掐住了我的脖子，近乎痴迷地说道。 哎呀，真软呀，只要一拧就会断。 我挣扎了半天，然后不动了。我不是死了，我是发现他掐我脖子根本就没用。我看着很疼，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而且我看见他的身后，师医生站起来了，是真的。他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我上一次看见他这样的表情，还是我们送花姐姐的孩子在罐子里的那只小猫去医院的时候。我露出了一个疑惑的表情，刘院长也露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来，手下的劲儿用得愈发的大了，表情也变得异常的狰狞。师医生又变成了大狮子，一步一步地扶着身子，悄无声息地向着我们走了过来。到了刘园长的背后，抬起爪子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刘园长整个人嘎下就僵住了，他的眼珠往边上看了看，对着灯光投影出来的巨大的影子狠狠地咽了口口水。师医生毛茸茸的大脑袋压在他的头上，冷漠地说道， 你刚才说我不抗造。 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嚎叫，师医生锋利的爪子已经轻轻扣住了他的肩膀，刺进了大半截的指甲，留下了几个血淋淋的洞，正在往外冒着鲜血。他松开了手，我掉在了地上，不甘示弱地上去咬住了他的腿。师医生的爪子按在了他的头上， 别动，我问你答，说不上来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肩膀上的血窟窿在头上开出来能有多疼 啊。你是妖怪。 刘园长哆哆嗦嗦不敢回头，师医生把他转了过来， 张开了自己的嘴，让他看自己的血盆大口。 你看，如假包换。 在面前的是一头非常罕见的白化狮子，不光是活的，而且巨大。刘园长的冷汗顺着脑门流了下来，春天让他过得像夏天。施医生慢条斯理地接着问道， 你跟方家的人是什么关系？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从哪里来的？有病为什么不给治？钱都去哪儿了？ 我们没什么关系啊，不熟。他们从我们这儿买麻醉枪，说是方老爷子身体不好，想捉几只山珍野味补补身子，偶尔有不吃的也给我们送来。动物是上头的人送来的啊，对，是上面的人送来的，病治不好也。您刚才还问什么了？ 施医生阴恻恻地说道，收了收自己巨大的爪子，锋利的倒钩形的指甲完美地扣住了刘园长的头。 你在撒谎，你身上有血迹，你在山上捉了多少动物，都送去哪儿了？ 他一动也不敢动，大气儿也不敢喘地回答道， 就捉了几只猴子，还有点蛇什么的。 知道了麻醉枪的来路，施医生慢慢地放开了他，歪着头看着我们看了好一会儿。我几乎都要以为他在卖萌了，只可惜不是。外面传来了一声遥远却清晰的老虎的叫声，夹杂着两声兴奋的狼嚎，笼子的撞击声，动物们的蹄子奔走在石板路上的哒哒声，猴子们滋哇乱叫的吵闹声，鸟类翅膀扇动的声音，这是自由的声音。乌贤蝉带着虎大哥从窗外一跃而入，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想要逃跑的刘院长，绕着他走了两圈，在他周围嗅了嗅，露出一个离奇愤怒的表情来。 是你？ 什么？啊，你也是妖怪、啊！ 刘园长往后退了退，前有虎后有狮，很难办啊。他瑟瑟缩缩的左右躲了躲，终于往墙角一蹲，双手抱头。 我知道错了。 虎大哥拍了拍他，溅起了一片灰尘来。 是他抓走了老树，就是他。我那天去的晚了，只闻到这一股味道。 你把老叔弄到哪儿去了？我跟乌贤蝉看了半天的戏，终于想起来掺和，让乌贤蝉把我变大了，一巴掌拍在刘园长的后背上问道，快说，说不出来杀了你。就非常的暴躁了家人们。 卖给一个植物学家，卖了很多钱。 虎大哥十分暴躁地给了他一个大耳刮子，打得他的脸上留下了几道血痕。 你知道老树有多珍贵吗？老树是自己从越南飘过来的，整个华夏大地都找不出来几个，你他妈的给他卖了，卖多少钱呢？老树是无价之宝，你他妈给卖了，我把你卖了，我现在就把你当成植物人给卖了，你个畜生你！ 刘园长鼻青脸肿地从兜里掏出来一个烟盒，从里面拿出来一片快要干巴了的小树叶。 别生气，大佬，这是那个植物学家给我留下的。他说，要是再看见这样的树叶，找到了树，还可以卖给他，价随便我出。我 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那个干巴的小树叶支起了最上面的小尖尖，有气无力的弯了弯。算是打了个招呼。